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了解热点新闻，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周一的下午茶时光了，大家想提前了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可以来到我的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我的主页看到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日的0点到24点，本市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昨天已经通报，那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即日起，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香山、景山、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紫竹院以及玉渊潭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限流比例调整到60%。受到河南等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共有23趟始发列车停运，包括了北京到成都、南宁、兰州等方向。特别提示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就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之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的任意车站售票厅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丹。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暑期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过去了一半了。8月份，我周围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已经是夏令营归来了。 对， 8月是收心的一个月，是吗？ 是。 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一个月收心够吗？这一个月他应该怎么来安排，或者家长应该帮助他们怎么样去收一下这个心？ 最近就是咱们北京刚就是给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发了通知，就是15号以后是。就不要出京了，所以可能 必须要赶在15号之前回来。 对对对对对，可能很多小朋友的原来本身要有的一些夏令营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终止了。那可能我们像更多的会关注孩子在这个阶段如何丰富和充实他的暑假生活，除了作业之外，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兴趣爱好上的培养啊，游泳啊等等，体育运动啊，绘画啊，音乐呀、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充实咱们的暑假生活，让孩子在漫长的暑假中变得丰富有趣一些。 夏令营不太能去了，但是现在一部分已经出去的孩子，他们肯定也会赶在15号之前就回来。其实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也不是每个暑假都出去夏令营啊，对吧？那么对于中小学，尤其是9年义务制教育这个阶段，夏令营这件事儿到底 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然后或者是说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吗？ 夏令营其实对于孩子的丰富他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他的眼界，然后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条件有限，现在的交通工具的发达，特别是高铁、飞机，然后和当地的一些与旅游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可以确实可以非常丰富的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比如说我周围有这种，比如去少林寺体验这种就是武术文化的夏令营，然后有去曲阜体验这种国学文化的夏令营，包括有徽派建筑文化等等，还有一些训练孩子意志品质的这种跟军训有关的这种类似这样的夏令营，其实真的是很丰富多彩的，包括户外体验的就是原始森林等等等等，这些对于丰富孩子的眼界，特别是独立生活的能力，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那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跟完全融入一个新的环境，在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哈，他能够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就是独立生活，那这个正好也是父母们非常需要的。那夏令营其实父母们有一个核心需求， 就是放假。 对，就是把娃拖出去寄存。 这你说出了万千父母的心声。 对， 说他们倒是放假了，我们这一年365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假期？ 是 啊，夏令营啊，包括有时候会有一些冬令营的游学的项目，也都是为了给父母稍稍的喘息的一个机会。 对对， 甭管是3-5天还是半个月的时间。 是 啊，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开阔眼界，我觉得好像也确实很有必要。 是， 就我们小时候呢，像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啊，或者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家长觉得那你假期就在家里写写大字就可以了， 是 对吧？提升一下某些方面的一些能力啊，平时只顾学习了。那现在的小朋友呢，因为他的这个通讯手段也很发达，互联网他已经知道了太多，而我们又要通过夏令营这个方式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好的，世界是这个样子 的。是 的， 是的，要不然就是还是那个我们因为疫情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就是父母已经完全无法控制了。其实现在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丰富的课外生活，他大部分时间就是玩手机在家，父母又没法管控，就是他一个假期下来眼睛又坏了。 哦，对，这个就是每到了暑假也是什么治眼睛啊什么这些的一个高峰期。 对对对对对，眼科医院就会很忙。 而且我昨天也是听一个朋友说，他们本来好像可能是10号左右这个夏令营才出发，而且是去比较就国内比较远的地儿，然后现在呢是在北京周边，然后时间又提前了。但很好的一点是，就是在这一整天的小朋友的活动过程当中，应该是小学生啊，活动过程当中呢，老师会陪伴他们一起下夏令营的老师，但是是绝对没有电子产品的。 是 说好每天只有晚上几点到几点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是是 拿到手机啊，跟父母联系啊，或者跟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聊一聊。好，这半个小时结束了，你们就又开始啊，你们其他的集体活动啊什么的，或者要洗漱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就是我们用这样一个形式把他们推到户外去。 对。 对，有老师严格的要求， 而且有很专业的一些活动，那组织孩子们在一起，就是有体育类的、文化类的，可能会有的。现在各地很多也在做与丰富文化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喜欢茶文化，有一些建盏的文化，然后有一些茶山的文化，就是孩子有当地专业的与属地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文化，然后很早的就去了解，比如说瓷器的文化等等。那他可能这个时候对于就是你书本上讲的和你生活中真实看到的，那会有更直观的一种体验。 好，这个是都是说了夏令营的好处，但是已经无法出去的朋友们，哎，还有啊，今天是8月份第一期节目，真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还是要给孩子们好好的安排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也给孩子在北京的孩子们让家长稍稍的放一个小假。微博呢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聊一聊，这一个月你都给你的孩子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大家对于现在不能够出去夏令营的孩子们，家长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进入到微博这两个字的主页之后，点开第二条啊，有我们直播间导播间的那张图片的，就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 论可以给我们留言。司马睿东说，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上培养兴趣爱好，首先要从自己不讨厌的事儿开始，才能够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不讨厌， 这个我其实今天特别想给家长分享哈，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很专业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科学的测评，我们去为孩子选择他先天具有优势的一部分能力，然后进行兴趣爱好培养。在兴趣爱好培养上绝对是扬长避短的，就是我先天的优势到底在哪里，那我们要把它发挥，我们把时间精力投在这里，这样呢就是我们投入少产出多，更容易培养自信心。那这个孩子也容易有一种艺术类的表达的方式。那如果说我们不一定所有的小朋友或者家长都有机会去来了解，那我到底应该去有科学途径是可以测的，或者是暂时没有办法来去更专业的去测一下，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孩子的兴趣爱好分类，我们举一些例子去观察孩子，就是我只能通过观察，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建议呢我们家长去，就比如说音体美等等这些我就花钱试，就是我先试个游泳发现我们家孩子不喜欢，我再试个乒乓球，然后我再试个画画，我再试个音乐，都试遍了看看孩子到底喜欢哪个。但是其实我们家长忽略了，喜欢不一定擅长，就是他喜欢的好他不一定干得好，就是他这个还是要你要再观察，就是他一开始喜欢，然后你发现这上面他又不是他最擅长的，他喜欢他又一遇到困难他又不喜欢了怎么办？我是该逼他呢还是 喜欢太过短暂？ 对， 这个是多数学习兴趣爱好或者学习一项特长的家长让孩子去学的时候的一个困惑。 对 对吧，多数都是这样。 对， 包括我们会有一些音乐类艺术类的培训， 是的， 这个教育机构的老师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你学弹钢琴学唱歌总会遇到坎儿的呀， 是的， 你一定会有爬坡的时候呀， 是的， 那家长要不要逼着他爬，要不要陪着他爬？ 对， 对 哦，这个就回到了刚才张丹老师说的，那还要考虑他到底擅不擅长，能不能逼出来。 对对对，就 但这个 这个 擅不擅长的事儿， 不擅长的我们就真的不太建议他，因为他投入很多。这个从脑科学的原理上哈，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先天测评出来的他这个就是在硬件方面的特质就能决定他100%，但是音乐特长或者是体育特长还有美术特长方面先天真的很重要，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和天分。这个还不像我们学一个基础知识，那我学个基础知识数学语文我总要会，写字认字我必须要会的，但是艺术上的我们就是家长可能会认为我让孩子兴趣爱好丰富和广泛那就很好了。其实呢我更建议就是我们有一些确实是可以浅尝辄止的，但是你要给孩子培养一个一生的爱好，那我们一定要优选一个，就是让他在各方面都具备先天特质的，然后投入之后他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在这方面是他表达自己天分情绪表达自己优势特长的一个途径和手段。就是我不工作的时候我也依然可以弹个曲子画个画，或者是我休闲的时候我就去可以去打个球，那在这方面自己又做得很好很有成就感，那人生就会丰富多彩很多。 就让他觉得说即便是我以后成不了钢琴家，但是呢我就花了比较少的时间或者是相对来说少的时 间，对，在这个领域让他很自豪。 我就学习累了就弹两首，但是我学的也挺快的。 对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负担。 对， 这个呢确实是张丹老师他们的强项，就是我们从科学脑科学的角度来告诉家长们说我们有一个小的测验测试，我们把这个测试做完了以后我可以像体检单一样出一个单子， 是的， 你大致就知道，然后像张丹老师这样的打上双引号的医生对吧脑科学医生再给你们讲一讲说啊，你看你这张单子上面呈现出来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 是的 啊，那这个数值高你的孩子更善于做什么， 是的， 可以给他考虑报这个班儿。 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有可能看完这张打双引号的体检单之后，脑科学的体检单之后，恍然大悟。 是的，是的， 是吧？你们这儿一定会有这样的家长。 最近假期来的家长朋友们特别特别多，嗯，所以就会有一些有误区的情况，就是有的孩子哈，就你问他兴趣爱好的时候，他哪个都感兴趣，但是他真的不是哪个都擅长。 嗯， 有的呢是有一些天分的，但是你问他，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感兴趣，就是有时候我们从日常观察中确实不是特别特别容易观察，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测一下当然更好，没有的情况下呢，我也给家长提一些就是我们观察孩子的科学的方法， 嗯， 这样你就至少知道我照着什么路径去观察他，那至少我在选择的时候大概率这个方法是科学的，就不太会走弯路，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去试他。 嗯，对，我觉得首先呢，我是比较建议说，如果有条件，人也在北京，是吧？可以跟张丹老师取得联系。就是今天我微博上面转的他们的官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然后今天的直播帖可以找到张丹老师。你相当于花了比较少的一个测试的钱。然后呢，就不用又花时间又去报很多项目的这种兴趣班， 对，关键是 最终选一项。 关键家长和孩子的时间真的太有限了。 嗯，试着试着，本来四岁开始试，八岁了还没有试出来，是到底是适合哪一个？ 对， 你刚才说到的，有一些小朋友来了以后说，我什么都不喜欢。 嗯， 这根本是懒吧？ 嗯，他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差。 哦， 就是他，你让他试一试，他可能自己慢慢就找到了，但是一开始他就什么都不喜欢。有的就是哎呀，这个也好，这个也好，太喜欢玩了，这都太好玩了， 单纯的贪玩。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张丹老师来说一说，我们如果暂时没有那个条件，因为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嘛，暂时没有条件，来做这个脑科学的测试，那我平时要从哪些方面来观察我的孩子？哦，他有可能是擅长哪个领域的？ 嗯，我们呢要把孩子呢分视觉、听觉和动觉，或者叫体觉三方面。面去观察，就是视觉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孩子适不适合往美术的方向去发展，那我们从脑科学角度上讲呢，它分视觉的辨识区域和视觉感受力。辨识区域呢，代表着孩子对图像的辨识力，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观察他找不同的这种游戏，他很快就能够区分出来这个所有十个点的不同，他眼睛一扫一过，他就能看到，但是有的孩子一扫一过，他可能只能看到一个两个，这种是先天视觉辨识，他是不是他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孩子，家长去观察孩子在视觉辨识方面，他这就决定了他在绘画中的精细度。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叫视觉感受力。视觉感受力就是这个画面的冲击，就是画面的色彩对于他的表达能力。孩子喜不喜欢看画，然后喜不喜欢看艺术类的作品，艺术类的图片类的。如果说这个孩子的鉴赏力是很高的，那么就说明孩子在美术的对视觉色彩的表达上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那么喜欢看画的孩子，那就说明他会持续对绘画这件事感兴趣，他会通过喜欢画画。那另一方面呢，绘画技巧如何又跟他的这个对视觉辨识是不是有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个孩子他适不适合画画，我们要两方面都看。特别是兴趣爱好类的哈，我们还要参考一点是孩子的精细动作，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哈，他呢是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芭蕾舞，因为他对动作类的会很感兴趣，就是那种肢体动作立体的鉴赏力。就这样的孩子，他不仅喜欢芭蕾舞，他还喜欢看武打片，就是他对动作的美是很敏感的。所以他一看，就是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一遇到那种动作打戏我就无感了，就是我感受不到那种对动作的美。但是有的人他对于这种动态的鉴赏力是极高的，所以我们家孩子就属于非常喜欢芭蕾舞，他觉得这种动起来的感觉太美了。然后但是呢，他的动作模仿力是大动作的这种模仿力辨识度是极差的。 所以他的精细动作和大动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知道他喜欢芭蕾舞是因为他鉴赏力高，但是他一学动作的时候，别人的一个动作可能人家一下就学会，他学三遍五遍他也学不会，他就会存在这种情况。 你真的是一个很包容的妈妈， 对， 就对自己的孩子我很了解，然后呢他呈现出这样一个结果我就可以接受了， 是的， 对吗？ 是的是的， 不然的话就会觉得你这么喜欢为什么你还学不会学不好呢？ 对对，这就是你也了解了，这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嗯、 了解之后，我就说啊，你对于一个女孩子，我对她学芭蕾舞的期望就是培养气质就可以了、 嗯， 我不会希望她在这方面就是一定会有所建树。那、我也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领域。 哎，这说到的真的就是凑巧是刚刚我们这条留言里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嗯、就是说到底我学一个兴趣爱好是为了丰富生活，还是为了职业规划？ 嗯， 哎，那张丹老师很好的用他女儿做了一个例子，那绝对的就是，哎，我已经知道了他是鉴赏力很强，但是其实动作精细不太强，模仿力也不太强。OK 啊，他可以成为一个兴趣爱好，没有问题。他喜欢看，包括陶冶他的情操啊，有芭蕾舞演出就一定要买票，这完全没有问题，这是让他生活非常愉悦的一件事儿。但是张丹老师在内心也完全接受了，他并不会成为一个职业芭蕾舞演员的一个 是 啊，不需要。你看这两点很快的就分开了，前提依然是你对你的孩子，他这个大脑的发育，包括他整个特长在哪里，你是不是了解？ 因为我给家长做这个解读报告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第一个哈，我们这个报告里一定，因为自己是100分、 嗯、 那么他在这自己的100分中的，我们优势是分布不均的，他一定有优有中有待补强的能力。所以我们家长看到我孩子，就是我们从来不要横比，我不是拿小明跟小王去比、 嗯、 一定是我自己孩子是100分的。在这个情况下呢，我的优势在这里，那我一定会有中等的和待补强的这个能力。那这样家长心里就接受了，因为他自己孩子是一个圆满的100分。 嗯， 那么要不然 就有的是60分，有的是10分。 对 啊， 对， 不是说我每一项都给你100分 而已。对对， 嗯。 然后我再说一下音乐是特别是钢琴类的哈、 嗯， 它是我们要投入很多的，就是那个痛苦起来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痛的、 嗯、 就是音乐方面我们也一定要考虑音乐的辨识力和音乐的感受力。就是音乐的辨识这一部分是指的是我们对音高音低音长音短的这种辨识度、 嗯、 音乐辨识极好的就是我们看到电视上周杰伦那种绝对音准8个音10个音 一 下去、 啊、一出来我就能准确的说出来。 对对，我准确的说出来。这个呢有后天培养，后天的他有一个3-4岁的时候有一个敏感期，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我去培养了，那有可能他带不强的会好很多、 嗯、 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在那个发育的敏感期培养呢，我们要观察孩子对声音辨识的敏感度。那如果说还在这方面有天分，那是他学钢琴或者学音乐类的基础。那另外学音乐还需要有音乐的感受力，就是音乐对情绪表达的一个敏感度。就这样的孩子家长往往观察有一个窍门是什么，就是你跟孩子说话你语气稍微一重，这个孩子首先就不接受了，就无论你说的内容有没有道理，你的口气语一重孩子首先就拒绝了，就是因为你的情绪先冲击到他了，他就被情绪所冲击到了。那这样状态的孩子他往往音乐鉴赏力反而比较高，就是比较喜欢高雅音乐等等这种情况会出现。那他可能天生就会对音乐感兴趣，那就首先他存在音乐的兴趣，然后他又具备音乐的辨识力，那这两点都有了，学钢琴还不够，他还要会精细动作，因为钢琴大量的依赖精细动作、 嗯、 我们有一个来做测评的学生家长是专业学院的孩子，妈妈是专业学院的、 嗯、 然后他就给找了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学钢琴，老师一直跟他妈妈说你们家孩子太有天分了，可是学得极其痛苦，最后实在不行放弃了、 嗯、 我们来测完了之后我们觉得孩子真的是很有天分，就是音乐辨识也很好，音乐感受也不好，但什么差呢，精细动作不好，就是他手实在是不爱弹，就是他弹起音乐弹起钢琴来他极其痛苦、 嗯、 但是他音乐的感觉是很棒的、 嗯、 所以呢这种有时候到后面他也没有办法克服，就是他不练的时候他一练琴就家里就鸡飞狗跳。所以就是我们学钢琴的真的还要考察精细动作，因为投入太大了，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测评完的那个小朋友应该可以去学个指挥。 对， 对吧？ 对， 因为指挥他对于这个辨识力的要求很高，咔，这个音是错的。 可以合唱团、 这个、哦， 可以做合唱团， 嗯嗯嗯， 然后作曲这些都是可以的、 嗯、 但是钢琴真的不行。 乐器类都放弃了， 对对， 嗯，因为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点 是的， 有点难了， 是的， 这还不是说我喜不喜欢，我能不能忍的问题， 对对、 哦，忍了，最后家里永远的还是鸡飞狗跳， 就是 还出不了成绩。 就比如说，有的孩子天生他不爱写字的，就是因为他的精细动作、 嗯、 手，他写字，有的人写字不费劲，有的人看书不费劲、 嗯， 是因为他视觉辨识或者是他的动作辨识上根本就不是他的难点，就他写起字来是很轻松的。 哦、 有的人看字是很轻松的，有的人看画就是很轻松的，就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那遇上了不爱看书的小朋友， 遇到不爱看书的， 他 对，遇到不爱看书的小朋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测了这么多，大量是有经验的，文字识别不好的孩子，学习成绩的可能性大概率他会就是没有学习没有那么轻松，因为他不爱看字儿。 嗯， 就是不爱看书，不爱看黑板，不爱看考试题，就是写起字来总是丢三落四，字甚至都会写反，就是一眼扫过去，别人可能十个题都看到了，他可能就看到八个，就他就漏了那两个，就是他先天视觉辨识就是不好， 就是那个题都看不到， 对，就是好多填空我就落了一个、嗯、这种情况太有可能发生了。 这个不是家里面鸡飞狗跳的另一个画面吗？就是你怎么这个会算错呢？ 对，怎 么 这么马虎呢？ 哦、但是这个回归到 对 视觉、听觉、动觉这三个方向来说，就是他视觉的这个 辨识度是先天，不是他的优势。 哦，那这不是兴趣爱好的事儿了。这测完一下，或者是我们平时通过这三个维度去观察一下孩子， 是。 父母心会宽很多呀， 是的是的是的， 不是什么就是爱玩不爱学习，也不是要偷懒，是真的， 是 他的结构就是这样， 就是父母就接受我生的。 深吸一口气，然后说亲生的亲生的啊，最后还是鸡飞狗跳。好了，我也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嗯，可能此刻并没有那么好接受，像张丹老师说的，好了，我知道了，我们家孩子喜欢看武打电影，喜欢芭蕾舞，喜欢高雅艺术，欣赏，那就欣赏吧，我们也不用学得很好，陶冶一下就行了，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接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观察一下孩子。 对 啊， 对， 你有这个概念了之后，我们是成年人嘛，我们至少还是可以说服自己。 是是是、 嗯。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小熊说，多项培养，择优投入，定制爱好，重点帮助。然后他觉得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们小的时候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因为未来是怎么样也不一定啊，当下感觉还不错就可以了。 这方面哈，孩子从小，这个跟孩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就说到我们孩子学习类型方面了、 嗯、 就是有的孩子是模仿型的，他就会比较依赖外在环境，需要周围人给安排，有的人是目标型的，但是我们大概率的情况是发现呢，孩子在他未成年的，特别是就是小学三年级以前，三四年级以前的时候、 嗯、 就是他真的对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就是父母的教养帮助和父母给予他的支持和安排，对于孩子在这一个阶段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四年级以前， 对，就是其实孩子是这样、嗯、他八岁其实他就自主意识会比较强了，但是他依然是个未成年人，就是他对他自己未来的真正适合什么，就是他是我们人都有人性，人性都有惰性，就是你如果放任一个孩子你就顺着你自己意愿来吧，那他优选的一定是玩手机 啊，对啊，轻松的 嘛，对 啊， 对，他 不费脑子的， 对，是的，是的， 这一定的呀，我们从小长到大还不知道吗？ 是 假期不就想疯玩， 对， 我和窗外的小伙伴又在呼唤我， 是的，是的， 谁想坐在家里看书？ 是， 即便是他是视觉比较优越的小朋友， 对，对，对，对 嗯、 你让他玩手机，你还是让他画个画啊，写个大字，弹个琴，他依然还会选择玩手机。 我小时候就选择看电视， 对，是的， 没有手机玩的，我那时候最喜欢看电视。 哦，那就是说在四年级以前基本上在十岁以前吧。 因为这个就其实八岁之前，十岁或八岁之前，总的来说哈，孩子是比较好沟通的，特别是八岁之前，就是八岁之前呢，孩子基本上父母安排什么是可以干什么的，就所以呢，就是我们家长把握这个年龄段，尽可能的去给他安排一些就是适合他人生发展方向的兴趣爱好是可以的。八岁以后就一定要跟他商量，因为八岁孩子有一个心理特征，就是他觉得他跟父母是平等的了。八岁就 开始了， 那十二岁再往上，他觉得他比父母厉害很多了。 你懂的那些哇，我现在通过网络已经完全都懂了， 是吧？ 你可能二三十岁才懂的一些事儿，哦，那真的到十岁、十二岁，那就更没有办法强迫他做一些事情了。 对，是的。 八岁以前，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就是第一是脑科学测试，我可以知道；第二呢，就是刚才张丹老师建议的视觉、听觉、动觉这三个方面去观察他。然后我们先给他选一个。 对 啊，不然的话八岁十岁以后你很难搞的， 是的。 你很难再去逼着他做一些什么事儿了。 是 而且这个时候家庭氛围又不好了， 是 孩子内心也会觉得都是你强迫我的、 就是、对，如果八岁这个坎儿家长跟孩子没有磨合好的话，那衍生到后面青春期的问题会更严重。就是家庭关系会更不和谐。 但是好是好在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建议之后，从这个三个方面大家去观察一下你的孩子，至少不会出现他明明这个方向就是不擅长，然后是因为你很希望他学钢琴， 对， 你很希望他学唱歌， 对，就是很多家长都有这个自己渴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梦想，这个千万要放下，就是孩子的自身资质其实是他选择兴趣爱好的就是最最主要的一个特质。那还有一个，我前天吧，就是给一个家长讲，他们家孩子很特别，就是他音体美很均衡，就是而且孩子又适合多门学科同时发展。后来我就给家长建议，那就因为有的孩子就适合选一两门的，有的孩子他确实可以三四门同时选，他先天的这个资质确实不一样。那我给家长建议，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优先选择你周围能遇到的最好的教育资源。比如说我周围的这个画画老师就是一个普通画画老师，但是我孩子音体美都很好，但是我有一个特别棒的音乐方面的老师，那就找，因为这个老师的高度决定了孩子发展的高度。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极其资深的、心地非常好、适合做教育的好的教育资源的老师，那你就优先选择教育资源最好的，那让孩子跟着这样的老师学，是他走的高度会很高。 哦，这就可真的可以依据他的先天优势走向职业的这个道路了。 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也观察了孩子，并不是音体美都很擅长。 是的， 那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在你发现他擅长的这一个方向去引导一下。八岁以前，我们还是有机会去引导他的。 是， 也不一定都是要。 对，八岁以前，基本上家长说什么，孩子还是干的。 不是要逼着他去学，好不好？我们还是要引导着去学。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呢，也让我想到我周围有一个小朋友，他真的也是这样，可能不到十岁。一个小女孩，就是她学什么都很轻松。就我听她妈妈的描述，就是学架子鼓。她也很有兴趣，而且学的也很好。然后呢，最近在参加一个比赛，就是艺术体操的。那你看这算 是吧？体育方面的。另外呢，好像还在我们另外一个嘉宾的就是乐龄房的小乖老师那里学唱歌 啊。 然后最可爱的是呢，就是因为小乖老师是我的同学嘛，我们就平时会聊天，就聊起来说这个小女孩说回课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没有练。就是回家没有练，为什么呢？因为他学了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这一周就没有精力把声乐去回课了。他说但是如果没有练的小朋友，我一听他大概上一节课掌握了60%，绝大多数小朋友都掌握60%的话，他在不练的情况下他回课也差不多80%，只不过我知道他没练而已。但是呢他还是就是你马上这一堂课你调动他上一堂课怎么怎么，他可以迅速找回来。 是， 所以这还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不同。 是，就有的孩子真的就适合一两门深入呢，就是特别是我们说先天学习潜量小一点的孩子，他不代表他不成才，就是有的大学教授他先天学习潜量都不大，但是他选对了他的优势领域，然后我就在这一门深入的学下去，他就会有所成就的。 嗯， 对呀、啊，就是之前高考阶段特别火的那个北大的数学天才，人家怎么了？我就在这个领域非常擅长， 是 我可以不学其他的嘛，对不对？ 是， 不是说他英语特别不好，然后国外的大学愿意被翻译给他？那怎么了？那人家也就这个不擅长啊，学英语语言不太擅长，但人家数学可以一直钻研下去，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好，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两三分钟可以解决一下我在今天开场的时候的那个疑问，就是如果还没有安排，就是夏令不去了没有安排的，我们可以依据刚才张丹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去给他报个班啊，或者是有针对性的找老师来学一学。那如果现在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也还是希望他不要疯玩啊，有一个收心的过程，九月份能够很迅速的就过渡到学校的生活，这一个月我们大致要怎么安排一下？ 其实现在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双减的这个政策哈，我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支持的。那我们现在可能课业压力真的不太重了，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孩子真的可以，就是我建议体育锻炼一定是我们要在这个假期期间始终要坚持的。 嗯， 就是这样呢，因为现在疫情的情况下，你增加自身抵抗力一定是最最重要的。 嗯， 而且体育锻炼会让我们开心，就是增强体质，增强抵抗力。那我们可以选择家里周边的比较适合的，跳绳、游泳都是我们现在学校特别特别看重的一些学习能力。我们的这种类似的体育锻炼，我们一定要保持在一个强度上。那同时呢，我们增加一些知识丰富面，就是假期的阅读，我们要有一些课外知识，学校可能也会列一些书单，我们保持一定阅读的丰富度。 嗯， 然后剩下了的时间根据我们的兴趣爱好，那我们培养一到两门自己擅长的兴趣爱好，画画也好啊，然后音乐也好等等，就是这样把我们的时间都充实起来，就要可以不用看那么多的手机。 听起来刚才说了四个大的方面啊，我们孩子一天的生活也就差不多安排的满满当当了。 是的，是的。 好，这个张丹老师的建议各位家长们记好了吗？如果还有剩下的其他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能不能测一测到底是擅长哪个方面啊，这个听觉视觉动觉的，是不是说不定哎你就错过了一个未来的体操世界冠军呢？对不对？哎，如果是这个方面想要跟张丹老师取得联系，记住了，还是可以到微博上来找到我们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我转发的那条微博可以找到上文精彩的张丹老师。好了，非常感谢张丹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稍后播出的是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发布会，明天下午的3:18再见喽。 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